南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为 正义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11点，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不自如。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不自如。 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把你忘记。 我渐渐失去知觉，需要人陪。 如果你也需要人陪，每周三周五晚上11点，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吴周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Hi and you， 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欢迎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我们一起关注情感心理的健康，每周这个时间我会邀请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围绕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情感问题一起聊一聊。相信这个节目呢会对你的感情生活有所帮助。你有什么故事和想法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Hi and you。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徐清林徐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硕士，也是北京高校的专职心理教师。我们上周呢聊到了单身男女，单身男女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辐射开很 生存状态， 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包括一些个体的一些故事等等。其实我觉得在这两天的时候呢，我注意到单身这两个词，很多人已经不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了，他们只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原因，就是说单身等于什么什么什么，单身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啊，有这样的人， 对 吧？ 我曾经问过一个人，我说你为什么单身？他说胖。他回答太简单了，就让我觉得单身并不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个让我们都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个很简单很现实的问题来告诉我们。那我觉得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展开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每个人单身的具体原因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就是调查吧，这个调查呢，就是说当我们让很多单身他们选择单身原因的时候呢，出现最频繁的几个词或者是几个理由，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和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出现最频繁的五个单身理由到底是什么。 猜一猜看。 你猜一猜。对， 没钱。 没钱、对。 长得不帅，不美， 不美，丑，是吧？还有 懒 啊、OK， 压力太大，没什么看得上的， 没什么看得上的，眼光比较高， 对，有吗？我说这些理由在这个其中吗？ 有。那么出现最多的 我们看看前五位啊，就是第一个竟然就是对自己相貌的不自信 啊， 有的说丑，有的说是胖， 嗯 啊，有的是矮，有的是反正就是甚至还有一个人说自己太高了，所以他选择单身，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就是我觉得长相这个身体这个自然的一种现象，会和单身之间的关系里边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关系啊？会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外貌嘛，就是我们先是因为经常说什么外貌是吸引你的一个因素，然后呢维持关系的是人格层面啊，或者说性格层面的因素。 嗯， 所以外貌还是挺重要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是舒服不舒服的，就是从外貌来看的呀，他整个人的状态，他整个人的，因为我们觉得说长得丑，其实或者说长得不够好看，一方面是由基因决定的，另外一方面也是跟你这个整个的生存状态有关系。比如说你太辛苦，或者你太不爱自己，那你可能就让自己变胖啊，或者让自己变得矮，倒是没办法哈，因为这个更多的是基因原因。但是你长得，如果说你很憔悴啊，也影响美观，或者是说你胖了，那肯定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心理学上说，胖是一种阻碍他人去跟你建立关系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说这个是无意识当中去阻断这个关系的。 对，我突然想到了，可能还有一种原因跟身体有关系，就是说什么呢？你不愿意迁就，或者说不愿意用一种比较正常的方式去选择。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可能长得比较丑，但是呢，我还要找一个长得很好的，或者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不会按照我实际的情况去选择我该有的这个另一半。就比如说有人愿意跟我在一起，但是呢，可能是 有点补偿是吧？ 补偿就补偿那种的。还有一种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他如果说他也说我长得很美，那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像 一样帅一样美的人， 阿云这样的人我才 啊， 对， 你知道经济地位。 啊，或者是怎么样呢？啊，那也有可能他最后也是，对不对？前两天我看一个采访，看那个林志玲，她现在不是单身吗？就你为什么单身？她其实我觉得她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她被很多的男人作为一个很性感的一个女神，她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她自己她也会这种女神的这种东西是在她的这种生活里面随处可见。她虽然嘴上说我其实就要找一个很适合我的人，但是她接触的那些人都是，我觉得她就是和她一传过啊，绯闻的或者怎么样的人，那都是很帅啊，或者是很有名的人，对不对？难道你说他找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或者说在哪一方面啊，可能不是特别那什么一点，他可能也就嫁了。这种例子特别多，有好多很漂亮的女孩、女星啊，或者是明星们，最后嫁的那些男人们呢，可能有的是很有才，但是可能却不是说特别有钱啊。当然，大多数是很有钱，但长得都不怎么样啊。所以像阿东这样的相貌还算不错的啊，大部分都像阿云那样的相貌。 他们俩今天在这个在这个话题里面出现的频率好高啊， 对吧？我们就瞎聊一会儿啊，就是说就跟这个身体或者是长相有关系。 对，就是体身体的魅力是不是？就是说第一个是说身体魅力够不够有魅力，然后你身体够有魅力，你是不是要找一个跟你一样相当旗鼓相当的这个身体魅力的男性或者是女性来跟你在一起，这个就不容易实现哈。 对，要不要接受互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单身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原因是不自信。不自信这个好像有很多种的一种原因或者是表现形式啊。说的简单一点，我觉得不自信呢其实和他的太过于自尊是有关系的，或者说有一种非常自尊心特别的强，因为他不自信，所以这方面他就特别的强，所以呢，很多时候的话呢，可能他可以勇敢的去获得这个东西，但是呢，他确实因为这种不自信和自尊心很强，就会，我不去，那我就保持一个人得了啊，我干嘛要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多的单身人的一种现象和体现。 因为担心害怕别人不接受自己，所以就干脆别去见人了，就躲着别人，躲着人，或者是说有意的去破坏关系。就是可能他，比如说别人他向向他抛出了一个橄榄枝，他不会去接，反而去 破坏 呀 ，diss 别人呐、啊，会用一些东西来武装自己啊，让别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近他。这个不自信就会造成很多的状况。 没错没错、啊还有一种是不努力不努力呢，是不是说工作方面或者事业方面不努力，就是说他对寻找这种关系或者是告别单身生活呢是不努力的他没有一种动力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跟他也不丑，他也还挺自信的，但就是不花心思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 也长得还不错， 嗯， 然后呢也很自信， 嗯， 但是呢就不是说特别上心， 就觉得有可能他骨子里面还是不太相信他人，或者不太相信爱情这个事情，或者说觉得爱情在这个生活当中比重没那么高，或者是怎么样。 我认为不努力呢，通常这个人都会想顺其自然这个四个字，就是说不努力的原因不是说他们不想， 嗯， 我相信他们是一直觉得是我的 就该来， 终归会来、 对，茫茫人海当中人们自会穿梭过人群来找到他， 就是说我干嘛要那么努力呢，对吧，我努力到最后可能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再说我也没有兴趣去努力，那我就等啊，我就这么等，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出现了那 OK 再说，如果没有那我就一个人了啊，也没什么不好啊， 好任性啊， 对吧，这是一种不努力。 嗯， 啊，第四个原因呢是没兴趣，哎，这就和不努力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嗯，不努力其实有兴趣，但我不行动而已。 对，不行动， 那我没兴趣就压根我就不想要这件事情。 对，没兴趣的原因里边呢，主要的没兴趣的理由是因为他不想失去自由和隐私。 嗯， 没兴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自由和隐私无限的大，无限的重要， 嗯， 或者说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构成他快乐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当然他就不会去告别单身了。 我觉得这种人其实蛮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其实是比较自私的， 自私的， 就我们叫自私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说他是比较想要保持自己个人空间的， 嗯， 然后就是他不想分享自己个人的空间， 嗯， 这个个人空间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内在空间， 嗯， 就是其实你跟别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其实要是贡献出自己那个内在空间或者你的物理空间给别人的，但如果说你特别习惯自己在自己的空间里想干嘛干嘛，想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你就会把那个门给关上，你就不想有人进到你的空间里面。 嗯嗯，没错。第五种我觉得呢叫不会撩啊，无论是撩妹还是撩汉吧，啊，这个撩这个词现在好像用的比较多啊。我觉得不会撩呢是很多人觉得呢，这个跟别人去交往的时候呢没有方法，没有能力，然后呢又觉得缺少一种支持啊，所以呢就干脆就单身吧，因为他们认为呢这种撩应该是告别单身的一个必备的武器和条件。你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这个撩虽然这个 其实就是社交技能。 对，就是你怎么样跟人相处或者跟别人聊天，对吧，跟人怎么样不让别人，就是我最近在看一档那个相亲节目哈，那里面我觉得好的男女就真的把别人尬死，就是他聊，然后就 聊不下去了， 他把人给聊死，就是比如说哈，有一个女性是这样的，她很想要去走出单身状态，然后她的观念是我一定要让别人在第一时间最早知道我的一些缺点，然后他就会说自己抠脚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啊，就是那你跟别人都还没有一个情感关系，你让别人去看到你最丑陋的样子，那别人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会，这个叫不会撩吗？ 对，这个真实的谎言还有谎言的真实都不太一样啊。那撩我觉得现在它是一种交往的一种方式啊，我们如果给把它具象一点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交往呢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一些具备的一些优点，当然每个人的缺点呢其实是多多少少是应该去掩盖的。为什么？我觉得掩盖缺点不是欺骗也不是隐瞒，是希望你通过这种方式把一些缺点改掉， 而且呢还可以呢经过两个人的交往来看看对方的这种承受 对 到底有多少 你不能说猛的上来就把人吓走了 对他需要承受的过程 嗯， 对不对你上来以后 你用这个方式去考验他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 猛、 啊、 那个劲儿太猛了一下子就把人给人弄走了 对、嗯、当然了撩的方式有很多啊，其中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用音乐 啊 这个时候呢当你不会说话的时候你一定听我的啊就不要说话了这个时候应该放一首歌放一首这样如此深情的一首歌 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寻常的遇见没有自己 听完这首深情的歌，我相信你即使不说话，你们的距离也都会离得很近了。这里是好想和你说，还得说，我是武哲彤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徐青林徐老师，聊一下单身这个问题啊，这也是一个刚需吧。聊了很多的单身的原因，包括一些现象。那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必须去面对这些单身，那我们该如何去分析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单身，就是虽然说现在社会并不去太多去对单身有什么敌意，但确实这种敌意还是存在的。而另外其实单身男女本身也会遇到很多的困境。 比如说呢 就是 除了他们可能必须承受或者他们已经意识不到的孤独之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觉得是一些身心健康的问题。 身心健康的问题。 还有一些来自于重要他人的给的一些压力啊，他们的一些一些部分。还有我觉得其实很深的部分就可能是跟这个生命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些死亡的焦虑啊也好，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深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常说的是单身的人比较孤独哈，就是这是一个部分。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年纪大了，然后身体状况不好啊，然后心里也变得更脆弱，因为长期没有他人的，并不是说单身的人就没有社会支持，只不过单身就没有来自于一个很亲密的爱人的这种支持，他可能脆弱的时候也没有人去陪伴。所以还有包括他未来的养老问题。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单身这个话题。无论此刻你是一个人还是和他在一起，我相信这个话题都可以让我们找到下一步我们生活的一些正确的方向。待会儿见。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不安，因为我

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继续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武周彤，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诉说的方式，聆听的方式，而且还有送给你一些情感的礼物。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这个注册的心理师，也是我们北京高校的专职心理教师徐清林徐老师。我们聊的话题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叫单身这个话题。聊到现在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想去和大家一起去诉说的方式，聆听的方式，而且还有送给你一些情感的礼物。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这个注册的心理师，也是我们北京高校的专职心理教师徐清林徐老师。我们聊的话题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叫单身这个话题。聊到现在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想去和大家一起去分析，或者说去寻找单身男女面临困难和挑战的一些解决方法。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单身来说的话呢，他们其实面对的最大的压力是一些恶意。这种恶意的话呢，不是说好像是有人给他泼污水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而是呢被冠上了剩男剩女啊，什么单身狗，包括现在一到了双十一，哇，好像是一个狂欢节。我就在想，为什么双十一能成为狂欢节？这里面有没有对单身这两个字的一种利用， 或者是说， 甚至是一种恶意？ 我觉得可能是生意人的单身经济的头脑在起作用吧。他们用单身，现在单身人士比较多嘛，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节。但不管单身不单身，所有人都在那一天可能都在狂欢。 是的，都在狂欢，已经把单身引申为一种狂欢了。那是不是就证明单身就非常的和不单身平等了呢？我不认为是这样啊。我身边有很多单身，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会遇到很多的目光的投射。有的是非常关心的，有的是一种奇怪 不理解的， 有的是那种哼哼啊，你肯定怎么怎么样， 你有毛病。 对对对，那么这种面对更多的恶意，你认为如果我们是一个单身人士的话，应该怎么去面对，或者说怎么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更好的去生活和工作呢？ 我觉得除了勇气没别的。 勇气就扛住了是吧？ 只要还有去，你要分辨他们说他们的，你是你，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你要允许他们有不同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接受他们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每个人所认同的观点或者是人生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 对，我倒是觉得呢，应该给予单身男女单身的好处和坏处一些具体的一些现象呢，都让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比如说结束单身啊，结了婚啊，有一个依靠，然后呢可以在一些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在一起，然后有小孩，然后呢有人，你累了以后有人倾听，然后平时呢可以做做家务，然后一起做做家务，一起躺在沙发上一块看看球看看剧，这个我觉得就是 挺美好的画面， 挺美好的画面，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想到，就是说可能这样在一起会磕磕碰碰，对不对？然后会相互的去妥协，然后呢如果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呢，你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这种压力这种付出就会更多。这就是单身的好处。刚才前面说的是单身的坏处， 这是单身的坏处吧？这个是叫已婚的好处坏处。 对啊，这是单身的好处啊。对不对？ 对， 是吧？刚才我说的那个是第一个是单身的一些坏处。另外呢，如果你不是单身的话呢，我觉得你的年龄大了以后啊，身体状况愈下的时候呢，当你心里更加需要人的时候，你身边毕竟有一个人，对不对？当人养老的时候的话呢，现在等儿女养老啊，是我认为是越来越靠不住了。再说了，单身怎么来儿女养老啊？单身就不可能有儿女养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个老伴儿，然后还有孩子，那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和养老方面来说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比保持单身要好得多。这 这一点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对吧？但是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呢，可能同时又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要面临父母的担心和焦虑，然后呢你要面临小孩的成长，他是否能够成为你所希望的那样一个人，这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个漫长的人生的过程，漫长漫长，一旦开始了之后似乎就没有了尽头。这双方的这种好和不好或者说压力啊，我觉得都是平等的。 嗯，还有一些我觉得还有一个叫升职焦虑。什么叫升职焦虑？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一层焦虑的，就是说希望有一个后代。就是你要去不去结婚，在就目前的这个环境下，其实如果你不结婚是没办法生孩子的。 对，我不得不说呢，其实在我的婚姻的这个比重里面呢，这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嗯， 哎，就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也必须， 就是小孩， 对，小孩很重要，绝对不是说唯一的原因。因为有的人啊，我身边确实有人真的是为了孩子而结婚的，就是为了想要个小孩，或者说她怀孕了要不要啊，想一想得了要吧。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什么？因为结束单身它只是一个现象，对吧？那么它结束单身的方式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走入婚姻啊。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关系和伦理还不能够允许说你既保持单身又有孩子。那在这种情况， 我认识有人这么干的，但是他是他真的是没有结婚，他然后有了个小孩，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反正他就是去。 而现在这样的人，如果说真的是在工作里面，如果是在特别是在一些政府机关里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对不对？ 他现在是个自由职业者。 对啊，那小孩的户口现在也是很正常吗？ 不知道，我不太清楚。就是当然他们肯定有他们的办法哈，是他们有自己的解决方法。 我倒是有一些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国家对于人口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的时候，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政策方面或者以前的社会的一些影响方面的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有些人真的就单身，然后呢但是生个小孩，然后完了以后呢并不结婚。 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呀，这也是不错的。 但是这样的话，比如说有些人真的就单身，然后呢但是生个小孩，然后完了以后呢并不结婚。 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呀，这也是不错的。 但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又会聊一个更我们不愿意去谈的话题了，就是说到底一个家庭是怎么一个理解，家庭还需不需要。 所以就是可能家庭的形式是在发生改变的 形式， 因为在我们这一次寻找一些数据的时候发现，就是在一些欧美国家，他们有30%、40%、50%左右的是单身家庭。单身家庭并不意味着不是家庭，他可能也有子女，但只不过是他不是像传统意义上是有夫妻有孩子那样的一个家庭形式。所以可能也是社会的发展，我们人本身所面临的环境或者说我们面临的困境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这个话语体系也在发生了变化，什么叫家庭也是要重新去界定的。但目前来讲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有一些人会那么选择，他不去结婚，但是他会生个孩子。 我们看到的是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探求它本质的话呢，是需要做很艰苦的一些研究，也要面对很多的一些挑战。我个人认为来说的话呢，就是家庭和婚姻的关系还是应该统一的啊。这个呢，我觉得不是因为说我是站在什么角度去说话，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对爱和情感的一种非常好的或者说正常的一种体会， 或者是说我们是比较理想的一种选择状态。 而且在于社会的个体或者说一个细胞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它也会更加稳定的坚固起来。你要知道这个社会也好然后呢包括这个国家包括他的家庭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社会细胞是搭建起了这么一个 整个社会。 如果说你从底层就是松散的，就是没有夫妻关系，然后又有小孩，然后又没有一种所谓的这种 约束等等。那这样的话， 听起来吴老师是有比较多担心的哈。 我是有担心的，特别是像我们徐老师都已经开始认同，可以没有婚姻的家庭的时候，我就更担心了。 你不用担心，这只是我个人认同而已。就是结不结婚、单不单身，都其实是同样的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对，就是当我们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好的和不好的，或者说把一些问题和一些优点，我们都给它摊开了，看明白了，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单身男女来说，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是正确的选择，可能是一种帮助吧。 对对对，因为你看得清楚了，你就知道哪个部分是自己可以去承担的，哪个部分是我真的不想要去承担的。 嗯， 决定好了，你可以去做一个你心甘情愿的选择。我觉得大多数人来讲还是趋利避害的，他是在这个结不结婚或者是单不单身这个上面，你觉得在这个当下哪个对你来讲可能是更感觉舒服的，那你可能去做了那样的选择。 对，所以呢，这个正常的心态呢，应该是积极主动，要和这个世界相遇相连。第二个呢，是要生动有趣，充实自己的生活。第三个呢，是要接受现实，勇敢前行。哎，这就是我们送给这些单身男女的一些金玉良言吧。其实说到单身这个话题，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们这个时候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一个单身人士非常难熬的日子了，或者说非常难以去面对的日子，叫中秋节啊。中秋节说，那中秋节是跟家里人过啊，但是你要想一想，你现在的中秋节是和你的父母过，那你未来的中秋节你会和谁过呢？ 一个人过。 对啊，一个人过中秋节的感觉，我相信有人是知道的。但是呢，到底中秋节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呢也专门为这期节目呢采访了一些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我们的路人，让他们用真实的想法告诉我们中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最奇葩的月饼馅儿，牙膏的馅儿，哎，我以前有个同学往月饼里面塞了点牙膏给我吃。 最奇葩的牛肉洋葱的，但是里头最奇葩的是里面搁了芥末。 我一般除了这个绿豆啥那些的，一般都不吃，就吃绿豆啥的。我也没有什么比较奇葩的馅。 最奇葩的酒心儿馅儿吧。 最奇葩的吃过香菜馅儿的。 没吃过，但是听说过小龙虾馅儿的。 章鱼馅儿。 月饼嘛，月饼我觉得我吃过没有多奇葩的月饼。但是我吃过一个西红柿炒月饼。 中秋节你回家吗？ 回我女朋友家算吗？ 算，不回，为什么不回家？没有时间吧，时间太短了。 他可能回不了家。 为什么？ 因为我家里住着。 不回。 为什么不回家？ 学习工作。 中秋节应该可能是回，但是有可能会买不到车票，如果买不到车票的话那就不回了。 回，车票已经买好了。 回，有这打算。 有这个打算。 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家人或者是说的那些话？ 我就对我爸妈说，儿子在外就别担心儿子了啊，毕竟在外面有女朋友照顾。 跟我爸说把烟戒了吧，然后少喝点酒。 对我家的爸爸妈妈说，祝他们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儿子跟儿媳孩子在外面都没事，只要你们两老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 好好过节，没我在也行。 希望家人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一切都在酒里吧，回去和他们喝一点，然后告诉父母不要那么辛苦。 想我妈妈，因为很长时间不见她。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然后不知道。 我想对他们说，我在北京挺好了，不用担心我。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 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外地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微信常常在发，其实我更想回家。我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你们就别再催婚了，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把照片发你们看看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采访呢，是这几天我们专门为中秋节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策划。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人他们对爱、对情感、对家庭的一些各自的理解。薛老师，你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有家人还是挺好的。有亲密的爱人更好。 是是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结婚率持续走低，离婚率年年攀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敢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虽然我们说结婚不等于幸福，有了孩子也不等于幸福，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单身率持续的增加的话，我认为对一个社会啊，对一个家庭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来说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也从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快结束的时候呢，啊，希望给我们的这些单身男女呢，再给他们加把油。我们说了嘛，他们最缺乏的就是勇敢。你觉得给他们勇敢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薛老师？ 最勇敢的方法，我会觉得就是行动。 行动。 嗯。 啊，他们不敢行动呢。 不敢行动，那就想一想最惨的样子吧。那当然，我个人并不是说非常就是 觉得就必须要结束单身，但我认为如果你想要结束单身，那就要去行动。 嗯， 而不是说等待着上天的安排啊，等待着顺其自然呐、啊 嗯， 或者是会有突然不一样的变化，你需要去一点一点的去改变。 嗯，每一种生活方式呢都有好处也有弊端，没有高低之分。我最后呢说一句我心里的话， 嗯， 啊，对于单身的这些男女们啊，包括我们这个在导播间的我们这位编辑，他现在也是单身啊，是不是单身现在不知道啊。六个字叫输得起放得下啊，就输得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害怕输掉你的这份感情的投入，或者说对婚姻的这种选择。那么放得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呢也要放得下，不要去觉得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熬，或者说多么的自卑，甚至是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一些行为啊，我觉得输得起放得下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无论是单身还是在一起。 嗯 嗯，爱就爱吧，啊，单就单吧，接就接吧， 怎么着都行。 对，感谢徐老师，我是武德头，好想和你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次见。 看沉默的电话，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 晚安。